青春期的少年少女并不懂所谓的爱情，喜欢不喜欢只是凭着自己的喜好。接下来的这首歌《自作多情》呢，是来自女神周慧敏的歌，曲风比较轻快，歌词内容简单直白，唱的是青春期里男生用不走心的殷勤和示好追求着女生，目的只是为了向别人炫耀自己有了女朋友的幼稚心理。女生拒绝后呢，最终男生用着痛哭的方式离场。 爱暂一笑，如笨钟。

难免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，趁年轻一次多好。要爱到第几个人，天天开开是问候，只能等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。好听听自己的心跳，还是不算无可救药，我这一辈子重要，为自己烦恼。望着脚到不了的地方，长大长大还是到不了，嘿，不再冒险犯难了，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，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？要拼到第几回合，那么能够不够我不知道，想一想下半辈子见过有人叫。有些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，趁年轻一次多好。要爱到第几个人，听听看看是个问候，只能等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。好听听自己的心跳，人生不算无可救药，我这一辈子重要，为自己烦恼。 要爱到第几回合，要爱到第几个人，想下半辈子见过天早，要拼到第几回合，要爱到第几个人，想一想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。 嘿，变成大人才知道，光脚到不了的地方，长大长高还是到不了。嘿嘿嘿，不想冒险犯难了，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，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？ 要拼到第几回合，那么能够不够我不知道，想一想下半辈子见过有人叫。也许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，想年轻一次多好。要爱到第几个人，听听看看是个问候，只能等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。好听听自己的心跳，人生不算无可救药，为这一辈子重要，为自己烦恼。 2017年已经过去了，有辛苦也有幸福，所有经历的都是体验，都是成长。希望在崭新的2018年，我们都被上帝眷顾，求财得财，贪爱的得爱，老人健康，孩子可爱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彩。今年99，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，希望我和你可以一直一直在一起，到地老天荒。 求有山水。

和睦。 相信，yeah.

走吧，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走吧，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。走吧，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。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旅行中的星辰， 旅行中的星辰，我是泽林。今天呢是大年三十，你还记得小时候最盼望的事情就是过年。过年呢可以穿新衣服吃饺子，可是呢好像现如今的城市中，在我们的心中好像年味越来越淡了。不过你也别担心，有一些地方依然保留着最传统最热烈的新年庆祝方式。年三十，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儿时的年味吧。河北的魏县呢，被称之为是中国最具有年味的地方。打树花是河北魏县暖泉古镇别具特色的古老节日灶火，至今呢已有300余年的历史。1600度的高温铁水被百年传承的艺人泼洒到古老的城墙上，铁水遇冷形成万朵火花，令人震撼。而安昌古镇则拥有最地道年味的江南古镇，每到冬令的季节，安昌居民廊檐窗前，檐间廊下挂满腊肠，为岁末年夜饭做准备。腊月里呢，人们忙着祝福，早年糕、果粽子、扯白糖等，构成了喜庆祥和、古老淳朴的水乡古镇风情。而在呢陕西安塞，腰鼓呢是这片黄土地顽强生命力的呐喊和奔突，只有在春节才能看到陕北闻名的腰鼓。此时的老乡们放下了田间地头的农活，趁着春节一展身手，安塞腰鼓可由几人或是上千人一同表演，磅礴的气势，精湛表现力，令人陶醉，也被称之为是天下第一鼓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山西的平遥古城，你会发现千年场景历历在现。平遥古城拥有北方古城最浓郁的年味儿，每到春节，家家户户挂彩灯、搭彩楼、贴剪纸，显得格外的喜庆，村村都要唱大戏、闹社火，大街上高桥汉船花车，简直是热闹非凡。最后一个地方要带你来到贵州的西江千户苗寨，这里有着苗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，目前呢仍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寨。苗寨依山而建，层层叠叠，景色迷人，民风淳朴。如果你在这几天来到了苗寨，一定不能错过长桌宴，长长的桌面摆满了苗族的传统佳肴，配以苗家人自酿的醇香的米酒，美味飘香，令你沉醉哦。敲锣打鼓舞狮子，大红灯笼高高挂，震天的炮竹声，有些的传统习俗虽然远离我们渐行渐远，但相信在我们心中一定有着自己所向往的那个年。2018，让我们一起去这里过年吧。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今天969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000，记住5251400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

结果一开连锁店，你会发现连锁店需要的这种管理模式，需要的人才团队，远远是你不能适应的，可能又失败了。都梦想成功，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，首先你要研究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要有创新的精神。除了这个外，更重要的一个品质是要有执着的精神，要不怕失败。 是你牵挂的眼神，这眼神给我平安的祝愿，家是我永远的港湾。 当晚霞映红你的脸庞，我为你点亮回家的灯光，我用爱祈祷你的平安，有你才有家的温暖。 祝愿我们的家， 美 丽安康如花，我们用爱交换出幸福和谐的花。 祝福你我的他，每天都平安回家，一起抬出日光，让生命绽放如花。 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，我喜欢他在窗台等着你们下班回家。 每天当我离开家的门，身后是你牵挂的眼神，这眼神给我平安的祝愿，家是我永远的港湾。 当晚霞映红你的脸庞，我为你点亮回家的灯光，我用爱祈祷你的平安，有你才有家的温暖。 祝愿我们的家， 美 丽安康如花，我们用爱浇灌出幸福和谐。 羡慕我的好身材吗？那就早点准备你的晚餐，吃点清淡的食物，就不用背着胆固醇喽。你们好，我是罗志祥，现在是下午的5点。